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之际，我国劳动新闻25号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朝鲜人民军将永远发扬光大誓死保卫领袖的军队革命党军的光荣传统。